英明那天是真的喝多了，一直到后来酒席散了，他被失忆送回家，都没能找回多少神智。后来是怎么离开酒店的？石毅跟他说了什么？他跟石毅说了什么？都没有半点印象，只记得回到家，他跟石毅又吵了一架，详细的内容实在拼凑不出来，大抵应该还是情绪上的发泄。他很清楚这段时间自己心里压了多少的火，难得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，当然不可能客气。至于最后怎么收场的，看一屋子狼狈不堪的凌乱现场，也多少猜得到。醒来时，石毅已经走了，桌上给他留了一张纸条，写着昨天他答应的事一定会尽力而为。英明攥着便条回想了半天，也没有想起来到底是什么事儿，但是看石毅这语气，又不像是什么很严重的问题。宿醉的感觉实在是太差了，他犹豫了一下要不要打电话问清楚，然后瞪着手机半天，还是选择扔到了旁边。昨天的见面时间不对，地点不对，经过最初的暴躁和难受，冷静下来，其实他的想法是跟石毅好好谈一次。无论如何，两个人不能就这么耗着，对彼此的家里，对自己，他们都得有一个真正的交代。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契机。他知道石毅家里的事千头万绪，不会那么容易解决，总得要多花一些时间。至于自己这方面，目前为止他只打了两通电话交代自己的现状，听得出来他父母也很不满，一直在等他回去解释，但是身边琐碎的东西太多了，难以抽身。当然了，这些其实只是借口，说到底他还是没有做好准备面对家里的那场风暴，毕竟在那之前他总要先处理好自己跟石毅这边的关系。可惜越想解决就越拖沓，耗到现在也没有真正的结果。不过那天以后，英明开始经常跟董晓一起参加这些类似的应酬。电影的审批依然被卡着，虽然他们见的人不少，真正能出上力的却不多。但是这个圈子很多时候都是这样，你做不做在你，成不成在天。很多人都以为发生了之前的事，英明会尽量避免在公开的场合露面，毕竟无论怎么说，这件事情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打击都是致命的。娱乐圈的环境虽然早就对各种诡异的感情关系习以为常了，偏偏也最怕曝光这些。你可以选择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，却不能将一切公诸于众。用董晓的话来说，是个立不立牌坊的问题，可这就是规则，由不得你随便玩。英明这样经常露面，自然会引起很多人的兴趣，甚至不少已经逐渐快把他遗忘掉的故人也意识到了他的存在。平面媒体相对会比较保守一些，部分新媒体甚至向他提出了一些访问的邀请，想也知道内容都跟他的感情生活脱不了干系。对于这种要求，英明一概拒绝。寇静暗示过他，接受部分采访有可能对他会有帮助，可他态度很坚持。事情耗了将近半个多月，突然有一天董晓给他打电话，语气很奇怪地告诉他， 电影的事可能有谱了。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，但是转述这个消息的人态度却不太对。英明皱了下眉， 是有什么问题吗？ 也不算什么问题，哼，只是通知我的人比较婉转地告诉我，这件事能成，好像是有人帮着出面了。 他们前段时间一直忙的就是这事儿，按理说董晓是不该感到意外的。之所以态度这么微妙，是因为出面的人是个他意料之外的人。英明的反应倒是很快， 石毅， 也可以这么算。 两个人之间有了短暂的沉默，最后还是董晓沉不住气， 是陈诚。 英明扬起双眉，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窗外。 阳光明媚，万里无云，只是隐隐透着一股不明的阴郁，显得有些诡异。因为陈诚的出面，电影的审批果然很快就搞定了。董晓和英明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开机的时候动静弄得再大一些，一来是造势，二来也趁机感谢一些直接间接帮忙的人。在这个圈子里，人情世故是避不开的事，无论事情最后是谁摆平的，你都得意思一下。他们请了陈诚，但是对方并没有出席。英明犹豫过要不要出面，考虑到最后还是听了董晓的建议。 你作为导演不去不合适，但是尽量别跟媒体打交道。 不过这种话就是说出来容易，真正想要摆脱掉媒体的纠缠，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。哪怕是董晓和司机都尽量帮他挡了，依然有不死心的记者堵着英明问， 关于之前网上流出的你跟十一的照片，你有正面的回应吗？ 刚上映的电影把你的戏份剪得一镜未剩，你被封杀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？ 你和十一到底是什么关系？ 问题没有太多新意，只是真正当面听到这些问题，英明还是忍不住有点烦躁。尤其是当眼前有几个话筒几乎捅到他面前时，不远处有人毫不客气地扬高声音， 英明，你不觉得关于自己的性取向有必要对公众说一个说明吗？ 作为一个演员，我的工作是完成每一个签约的影视作品，并不包括公开自己的生活作为娱乐元素。 这是英明的首次回应，一时间媒体人跟疯了一样的向他身边涌，现场维持的保安完全没有办法控制。董晓和司机都有些意外，两个人还没有反应过来该怎么帮英明解决混乱的局面，旁边突然有人惊呼了一声， 十一来了。 这下所有出席今天活动的记者都觉得自己是撞大运了。英明在周围人稍微散开一点之后才看见十一，刚进门口就被围住的男人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情绪，他换了副眼镜，因为身边太混乱也没有看见英明。场内的安保人员过去帮他拦开记者，方便他进场。董晓走过去迎了一下， 还真是位贵宾。 石毅很自然地笑笑， 恭喜复出。 瞬间四起狂闪的闪光灯晃得两个人都有些难受，石毅往旁边侧了一下，刚好一眼扫到不远处的英明。后者看见他，眼底有讶然也有疑惑。他们两个不是第一次一起出席一个公开场合的活动，却是第一次会引起这么多人关注地凑到一起。或者说，这之前没有任何人设想过这种组合，如今亲眼看见石毅往英明那边走，在场的很多人还是觉得无法消化这种事实。后来，寇金跟英明说起这画面的时候，用的形容词是梦幻。这个镜头后来被很多媒体以不同的形式反复播出过无数遍，各种角度配上各种说明的文字，繁多到无法统计。英明看着石毅走到他跟前，然后很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胳膊， 恭喜。 两个字对方说得很清楚也很沉稳，似乎旁边这些疯狂的镜头和记者对他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。石毅说完了，英明很客气地回了一句， 谢谢。 简短的交谈很快被周围人打断，有胆子大的记者直接拦住石毅， 石公子，你今天出席这个开机是为了什么呢？ 这部电影的导演和监制跟我是关系很好的朋友。 你口中的朋友指的是英明吗？ 董晓监制也是我朋友。 这种朋友跟你和英明那种是不一样的吧？ 略带讽刺的问题把旁边的英明也扯了进来，后者皱了下眉，听见石毅很利索地回了一句， 对你们来说肯定不一样。 有人要求两个人合照，石毅客气地摆了摆手，表示今天主角不是他。正好主持人这时候上台，场内灯光适时的一暗，英明和石毅很聪明地从人群之中避开。